食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健康四小宝可以令顽症细胞自灭，阻止扩散，抑制顽症基因活化和预防病变。 浮尸真相，近期咧香港咧太多嘅浮尸啊，解释唔到好多嘅原因，所以咧特登做呢两集，系啊两集嘅浮尸真相，睇下原来喺法庭整个流程究竟系点样，我哋用呢一个死因裁判庭去睇呢件事，就知道究竟法律嘅程序系应该点样走，跟住我哋就用呢、這个。咁嘅观念去度返而家我哋过去包括陈燕林唔喺度嘅种种啊，我哋可以自行，亦都因为呢件事呢一单案，佢嘅家人佢嘅朋友用咗五年时间，法医生下咪法医同埋呢个警察话冇可疑，係呀，搵到浮尸冇可疑，但係佢嘅家人他的朋友涉而不捨地将这位伊神哥哥，这个年轻人16岁的年轻人的死亡真相，因为他们的努力呈现在这一件案件的面前给大家知道。希望大家订阅追踪 like share 课金浮尸真相，最令到家属放唔低嘅，除咗系医神嘅死因，仲有其他嘅验尸报告。而家就同大家倾下验尸嘅报告，医神嘅，睇下三位唔同嘅法医嘅睇法。首先，作供嘅系政府高级法医 L 医生。2012年8月1日 ，L 医生为医神进行检验。由于遗体已经浸在海水里面好耐，所以不能够量度尸体的温度同埋厘定死亡的时间的根据，正是只能够凭尸体的腐化程度同埋失踪的时间来推断死亡。最终 L 医生将伊神的死亡时间定为7月28日晚上10时22分。在报告中 ，L 医生特别提到伊神颈上的伤痕，呢度横向的伤痕位于伊神前颈中后骨位的位置，伤口长达6厘米，起初以为是由利器所造成，但经检验后仅属表皮伤痕，没有伤及血管和神经线。L 医生强调不会使伤口大量出血，有可能是伊神堕海的时候碰到其他物件所造成的，伤口有些部分是呈现锯齿状，推断是被海洋生物啄食所造成的。另外由于尸体已经在海水里面一段时间，所以分辨不到伤痕是生前还是死后造成。另外伊神身上没有发现任何瘀伤、被勒、打斗和其他的明显伤痕。L 医生说没有看过医生刚刚被人打捞上来的相片，证物上的相片显示医生的皮肤有多处呈现红色，而且个鼻和口都有血液的流出。当 L 医生为医生解剖的时候，全身多处呈现绿色，属于中度腐化，原因是当细菌开始分解 血色素的时候，皮肤会先呈现红色，其后就会变成绿色和啡色。至于医生内脏方面，器官并无大碍，唯独肺部有水肿和膨胀，器官有泡沫分泌物，显示医生堕海的时候仍然有呼吸，溺毙的机会比较高。另外尸体发胀是由体内的细菌分解气体积聚所造成的，令身体里面有一定的压力，所以眼部突出。此外膀胱内 是没有尿液的，可能是尸体内有压力使到尿液逼出，亦都可能是死后导致身体肌肉放松而排出了一些尿液所造成的。经过解剖尸体之后， L 医生的结论是因为尸体腐化而未能确定死因。 L 医生解释完验尸报告之后，陪审团向专家提问，他们问到伊臣被打捞上岸的时候，他裤袋内发现了一个破损至露出的铜线的耳筒，如果伊臣是被这条耳筒的线勒过颈部，在海水里面浸过的话，皮肤会不会裂开，会否形成颈部的伤痕？ L 医生对此作答，人体的皮肤有弹性，所以不会裂开，如果死者堕海的时候是被耳筒线勒住条颈，在海水浸了一段时间，碰到其他的物件的话，皮肤才有可能裂开。个耳筒是在裤袋里面找到的。陪审团又问专家，死者颈上的伤痕是不是由塑胶外表的耳筒线所造成？ L 医生说可以造成的，但死者如果是被勒颈失去知觉，伤口应该会较长，并且会延至颈部两边。就着颈上的伤痕，陪审团处理得比较谨慎，再向专家发问，颈伤有可能用胶索的带造成的吗？ L 医生说勒伤的伤口很少机会出现在颈前，通常会延伸至颈的两边。陪审团又问死者是不是服药过量致死？ L 医生说如果是服食过量药品致死，死者身上未必有病理变化可以被我观察到。另外代表家属的阿卢大状问 L 医生，伊臣身上显示有其他不同的瘀伤，是不是可能在生前上之前造成的？ L 医生说很大机会是尸体腐化令皮肤变色，令人产生错觉，这些是瘀伤，又或者撞到崖边的岩石所造成的。跟住 L 医生作供完毕，下一位专家证人是北爱尔兰国家病理学权威 Dr. C， 他没有参与过验尸过程，只是凭验尸时所拍下的相片写报告和作供。他同意政府法医 L 医生所写的验尸报告的结论，因尸体腐化不能确定死因。伊臣颈上伤痕长达六厘米，哇，都两寸几，深了三寸，伤痕周边都没有生命反应，即是伤痕是死前所造成的，伤痕周边应该会出现红肿，认为伤痕是伊臣堕海死后才造成的。至于伤痕上有部分位置呈锯齿状，应该该伤痕是被海洋生物咬成的。在尸体上没有发现任何刀伤和瘀伤，显示没有人袭击过他或者殴打，颈上都没有勒握的痕迹，故此多萨斯不同意颈部的伤痕是由耳筒线所造成的。但是多萨斯补充，伊臣身上可能曾经有人被袭击的痕迹，但是因为遗体在海水腐烂，而且痕迹被掩盖，伊臣手脚的受伤相信是堕海时撞上粗糙的物件所造成的。多萨斯解释完自己撰写的报告之后，陪审团向专家发问，为什么伤口呈一直线，而且伤在颈上？多萨斯说死者在水中背向天，呈弓形，个下巴挡住颈部的上方，而颈下侧有衣服掩盖，所以伤口在颈部中间位是非常不寻常的。多萨斯作供完毕，到下一位作供的专家是香港大学病理学系的副教授，前政府法医 Dr. B， 他是家属自己揞钱邀请的专家证人，他应邀研究伊臣被打捞上岸的剖尸时拍下的照片撰写报告。Dr. B 认为尸体已经腐烂，有好多未知的情况令医生死因未明，建议家属透过召开死因研讯来寻找答案。报告重点说，医生颈上6厘米的伤痕， Dr. B 认为伤口整齐，应该是由细长的利器、刀或者纸所造成的，强调一定要很锋利，一条线先解到出来的。伤口属于浅层，深度大约 0.2 毫米至 0.4 毫米，属肌肉表面，没有伤及气管和血管，不致命，推断伤痕是医生生前所造成的。Dr. B 加以解释，虽然伤痕周边没有红肿的迹象，但不代表不是生前所造成的，因为尸体浸泡在海水里面两日，痕迹可能会冲淡。颈部的伤痕不是由船只的螺旋桨造成，有些位置呈现了锯齿状，可能是海洋生物啄食所造成，不是由大型鱼、鲨鱼所造成的。因为大型鱼都是以撕咬模式猎食。另外 Dr. B 又提到，除非鱼类排直线整整齐齐地咬，如果不是不会这样的，所以他不同意 Dr. C 所指的死者死后由海洋生物咬成直线伤痕的看法。医生头部没有受伤，颈部没有勒痕，胸骨没有受伤，右手手臂表皮看似有擦伤，内脏方面气管有泡沫分泌，肺部里面有水肿，相信医生堕海那刻仍有呼吸，但呼吸时间不长。 Dr. B 补充，因尸体的腐化，所以未能判断肺部的水是吸入定是渗入，至于胃部里面的食物和水分是没有的。如果医生清醒遇溺时挣扎，会饮到海水，所以 Dr. B 认为医生可能吸食过量药物昏迷，令到懂得游水的医生堕海后没有意识和没有能力自救。解剖尸体时候拍下的相片中显示，医生的头部左边耳前边近眼的地方皮肤呈现乳黑色。Dr. B 解释，不一定由打斗造成，有可能是尸体腐化所致。其实 Dr. B 就这一方面还撰写了另一份报告，但裁判官称关于是不是瘀伤方面，法医 L 医生已经做了很详细的测试，结果尸体腐化令到皮肤变色而不是瘀伤。 Dr. B 都立即说，那我这一方面是没有可以补充的。另外有关医生的死亡时间，之前有医生说医生死亡的时间是2012年7月28日晚上10点22分。但 Dr. B 认为量度医生死亡的时间最准确的方法是量度体温，但是尸体腐化后是没有可能计算出准确的时间，只能粗略估计，最多准确知哪一日死亡，不能提出10点22分那么精准的结论。 Dr. B 解释完自己撰写的报告之后，陪审团开始向他发明问，若外表有塑胶的耳筒线，能否造成死者颈部的伤痕？ Dr. B 说，人的颈皮是会动和有弹性的，耳筒线是远身形成不到那么直的伤口，但是用耳筒线施加2公斤的力就足以令一个人勒晕甚至勒死，因为血液从动脉奔上脑部，当颈部被勒令静脉关闭，就会导致血液不能够回流而缺氧，人就会晕，但本案死者颈上没有勒痕。最后陪审团都问到，颈部的伤痕有没有可能是鱼丝造成的？ Dr. B 回答，人的皮肤是有弹性的，用鱼丝是不会解得那么直的，也都不会那么漂亮。其后 Dr. B 作供完毕。 毒美专家作工的时候证实伊森的血液的样本里面验出高浓度的氯胺酮止痛药、扑热式和抗抑郁的氟西丁成分。专家 Dr. A 分析伊森体内的 K 仔分量是超出一般吸食者的分量，属于非常高剂量。至于为什么伊森会一次过吸食这么多的 K 仔，专家亦说解释不到，因为一般吸食者吸食到兴奋状态的时候正常就会停止吸食的，直到药效散去才会再吸食以保持兴奋状态。在前往柴湾货仓沿路的闭路电视影像所见，伊森行走的时候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状态，专家认为他不似服食了过量的药物，因为报告显示伊森的体内 K 仔分量是足以令到他进入昏迷状态，亦都不能够走路。所以专家猜测伊森有可能在被迫的情况下吸食过量的 K 仔，或被人喂食，亦有可能注射了过量的毒品，但尸体上并无发现针孔，所以排除是被注射的可能。另外本案还需要提供这个闭路电视方面的证据，警方和家属都各自找了闭路电视呈堂，大部分的片段都显示伊森前往货仓的时候和到达柴湾货仓后状态是清醒的。法庭传召了东区重案组探员 H 出庭作供，他曾经将闭路电视的影片放大慢播模式查看影片，并撰写了报告，认为闭路电视所拍摄的海面出现水花的画面猜测是伊森堕海，并确定伊森堕海的时间，又称闭路电视片段中并没有发现可疑人物和不寻常的事件。但精明的陪审团质疑警员所谓的水花不是水花而是雪花，因为片段的解像度实在太低，又说这么远都看到水花。警员解释可能是水花，又可能是其他东西，这个是一个推断，我都不肯定。另外陪审团亦都质疑警员指片段上的身穿白色衣服的人士是伊森的说法。陪审团认为该人士根本就不是伊森，因为伊森当事发当晚是穿着黑色衫的。更值得提是警方在首日作供的时候，因为不太了解闭路电视片段的详情，曾被裁判官认为看不出警员的证供对法庭有什么帮助。以上都是从实证及理据方面观看此案件，而所有的人证物证的报告都已经作为呈堂证供。去到审讯的尾声，亦即是结案陈词，死因庭的家属虽作结案陈词，与其他刑事民事审讯有所不同。另外还有言讯结果，亲友们在这五年时间努力追寻真相，结果如何我们继续看下去。阿卢大壮的陈词由这里开始。伊森案发16岁，重读中三之后就辍学，他平易近人，为人随和，对人有礼，受邻居和朋友爱戴，喜欢钓鱼和游泳，有沉静的亦都有好动的一面。伊森是家中独子，得到爸爸妈妈的爱锡，老豆长期在国内工作，父子见面时间虽然少，但感情不错，和妈妈的关系更是好到不得了。虽然妈妈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一直视如己出，做足100分的继母，十分难得。大壮认为年轻人任性妄为，伊森都不例外，有定时滥用 K 仔的习惯，亦都与黑社会组织扯上关系。他并未有同父母提及，这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爸爸妈妈通常都是最后一刻才知道自己的仔女最坏的一面。朋友之间，伊森虽然曾经与朋友一起服食 K 仔，但伊森亦在朋友中得到关心。朋友见到他走歪路，即时加以劝告提醒， 当发现伊臣失踪后，朋友又自发在柴湾货仓附近岸边去找他。第一晚他们扑空，第二晚再去寻找。感性的开场白之后，阿罗大壮再以理性的角度陈词。大壮向陪审团提及各人的证供证物，叮嘱特别留意几方面：死者的死亡时间、颈部的伤痕、身体是不是有瘀伤、手背的瘀伤，或者朋友作供时选择性的失忆。又叫伊臣的妈妈不要报警，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伊臣到柴湾货仓时是清醒的，是没有异样的。大概将本案的来龙去脉清楚地再讲一次。大壮说，裁判官向各陪审员发出指引和总结本案，期望裁判官员会给两个裁决选择给陪审团考虑，一是死者死于意外，第二是死者的死因有可疑。而家家属是想得到的结果当然是死因的存疑。五年来家属都接受不到伊臣是死于意外这个说法，尤其伊臣的妈妈，每次当我们在庭听审碰见他的时候，他成日愁眉心锁，好像有很多心事解开不到，而且还成日低头在喊，令人心酸。宁愿得不到答案，都不希望得到错的答案。这个是我身为大壮在脑里面不停地为家属说这句说话。看到他们追寻真相和渴望是何等的强烈，一群亲友锲而不舍为后辈追寻死亡真相的故事，实在令人有许多反思及感受。本案经死因裁判官总结和引导后，决定给两个裁决选择给陪审团考虑，一个是死于意外，第二是死者死因存疑。陪审团退庭商议后一致裁定死者伊臣死因存疑。宣判结果之后，屋企人喜极而泣，向陪审团道谢，场面感人，认为不是裁定死于意外就当赢了。但是这个理想的结局中应该有一个更理想的结局。这件浮尸案，你看到身为屋企人，因为法医警方说死者无可疑，一个16岁的年轻人有吸食毒品，亦都跟黑社会的习惯，但是亦都有后母。但是你们看到只要一啲的疑点，穷追到底，想知道自己的仔或者自己的继子他的死亡真正的原因。但是现在香港有另外一宗浮尸案，死因无可疑，你们不要再查下去了。大家都是人，为什么分别这么大？是不是真的有些我们意想不到，或者有些我们根本上想都没想过的结局呢？或者很多这些浮尸案警方的没尽力，或者家人的不哀惜，令到很多的死者在浮尸案里面得不到真正的合理的解释呢？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